换一夜沉醉的去逛，让同与不同的忧伤凝结成眼角的泪光。哦耶，那么长，像毛一样卷在窗台上，哒啦哒哒啦，哦耶，那么长啊啊，用一杯红酒的温存抚慰被爱遗忘的灵魂，让爱与不爱 造访造成了不

线，我无从分辨。仿佛时间不曾走远，停在那一天，那个凌乱的夜，你双手慢慢撑着。 自由被你夺走，层层封锁。